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韦刚， 我是希杰。 这是我们英雄旅程的第三季的第一集， 耶、yeah. ！ 然后距离上次的第二季的最后一集快要一个月了。这段期间，我们都来干嘛呢？ 这段期间，我的部分呢，我觉得发生了很多鸟事，然后也过得很累。那工作上面也很累，那可能会忙到九月底， 是人间地狱的那种， 对， 方式在进行着， 有一点，就是开始甚至会有一些轻生的念头了。 但是我们第二季有告诉大家不要， 我们是说轻生，我们有告诉大家要面对，对对对。但是我也不是自己来轻生、就是可能希望说发生个什么灾难，自己就突然间。 那有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理论上 更积极一点。 理论上是可以啦，但是就是 要在一 段时间，有时候会觉得说，因为你如果想要改变，你当然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就要跳过那个未能嘛。那这个中间那个努力，你又肯不肯去付出，那过程就会、你要忍过那段爬坡的路，也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们英雄旅程的十二个步骤，你现在说， 我现在像开始那一段 开始 啊，就是被打怪， 被打怪，第一阶段被打败了， 对， 你也可能要找个师父，找个伙伴，或者找个能够让你重新再站起来的那个环节，再练练功之类。 对对对。 关于我的近况呢，我就无所事事，一无所成的，整天都在放空，就是度过一个人生的一个黑暗期。对，那可能下个月 我觉得这样是很爽的， 就是无所事事，没有目标的，在活着。然后就等，无止境的等待，因为我要调单位。然后那个过程很痛苦，你之前也有经历过那个等待的过程。 但我觉得还好， 就等待 在 雨中， 因为在本来没有还没调原单位过得还不错，所以我觉得就是、 要珍惜。 就我甚至想说待久一点，就没想到那么快就把我调走。 但是我现在等待的过程是就很漫长，很无所事事这样。 你可以自己找事情去学啊。 所以我对，好， 对， 总而言之就是继续等待。好，希望下个月可以改变这个现况。好，那我们第三季呢跟第二季有一些不同。第二季我们讨论了很多新闻时事，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缺点，就是这些新闻时事在我们实际放出来之后呢， 都已经不是新闻了， 对，就不是 news， 就已经是 old news， 就不是那么的及时。然后加上讨论的主轴跟题目呢，有时候会跑题，跟英雄旅程关联性没有那么大。 所以 我们第三季呢，在采纳了一些朋友跟导师的建议之后呢，会微微的做一些修正，会把重心 80%-90% 都放在我们喜欢看的电影或电视作品之中， 特别是科幻或者是乌托邦型的电影，对吧？ 对，我们两个对这些主题呢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都比较有兴趣，所以我们未来会加重这个比例。好，那我们设定了一些题目，比如说华卓斯基兄弟的创作， 比如说 骇客任务啦， V 快客啦，超感猎杀，还有一个外星球的电影叫朱比特的崛起， 烂片， 烂片，对，它是个烂片，但是它也是华卓斯基兄弟他们的创作，他现 在 已经是 姐弟 、因为那个哥哥他 变性， 对，扮女装常年都有这样的状态，所以他后来就如愿的完成了他的梦想去变性。对，那像超感猎杀里面也有很高的比例是同性恋啦，或者是一个性别上面议题上面的一些着重。那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创作都很有那种未来性跟启发性。那针对这部分，我们会搭配英雄旅程的公式来做一些讨论。 还有安德鲁尼的三部曲，安德鲁尼三部曲我觉得都是蛮有名的，像楚门的世界啦， 金凯瑞的 我想很多人都看过。那还有两部可能比较大家比较 没有不一定有看过的，但是其实都很好看的一部是《千钧一发》。 《千钧一发》大概是什么内容？ 未来的世界，那个人就是分成两，不是国民党和民进党，就是基因改造，就是有优生基因学处理过的出生的人类，还有你原生的人类， 就是自然生跟优生。 对，自然生的人类是属于比较社会低等的，因为他没有优生过嘛， 没有筛选过。 那他们可能要做什么事情都不方便。但是这个男主角他是自然生，那他可能想要变成优生的， 做一些优生的事情。 对，所以他做了一些努力的故事。 这部电影相当的 励 志，推荐大家去看。 那还有一部，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虚拟偶像》。那你好像三四年前推荐我看的。 他就是一个。像那个什么初音未来，其实就是一个虚拟偶像， 但他可能就看起来更像真人， 更像真人，然后再探讨一些 所带来的议题，对 对，影视环境还有一个虚拟的一个创作的一个议题。那这其实有一点乌托邦的成分在里面，这个安德鲁尼三部曲比较多这个部分。那额外我们还会讨论星际争霸战的系列，它总共有应该电影部分就有12三集， 超多的，应该加最新的应该有到可能14集了吧，印象中。 然后它也有电视剧，很多种版本。对，那另外我们也会讨论星际大战，那像最近那个第七部曲， 今年年底会上映， 原力觉醒，今年年底会上映，所以我们也可能也会针对这两个，一个星际争霸战，一个星际大战，两种不同类型的星战电影进行讨论。那当然也会focus 在英雄旅程的12个公式啊，一些剧情桥段的设计啊，角色的一些状态来讨论。那还有一个今年上半年很红的一个电影叫《疯狂麦斯》，它也是在未来的地球水资源啊，石油的资源啊，还有绿地啊都已经匮乏了，那人们就会变得很疯狂，要去争夺这些资源，其实是有一点末世启示的那种电影，我们也会来讨论。当然里面有一些角色其实也是很有趣味性，我们会搭配英雄旅程的公式来探讨。这个还是我们第三季会改变的一些方针内容，大概是这样。 好， 我们第一段就是讲的第三季可能会讨论的一些题目，主轴会 focus 在电影电视剧，那可能会有很高的比例是科幻类型的电影，然后另外一部分可能是一些乌托邦的电影，或者是奇幻类的，可能也会纳入我们的讨论的项目，比如说饥饿游戏啦、分歧者这些奇幻类的，可能在更后面的集数我们也会慢慢的拉进来讨论，因为我们的主轴还是英雄旅程的步骤嘛，所以只要符合这个脉络的，基本上都会纳进来讨论，只科幻、乌托邦跟奇幻类的为主，尝试做做看。其实我们做这个 podcast 也是蛮挫折的齁。 那呀，我们本来就没有办法拉起来， 就虽然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基本上不是一个线上的广播节目，就是我指的那个线上是指你 FM 的，你调频一转开你就会听到那个主持人的声音，它那样子的特性有一个状态，就是你随时打开的时候你不知道从哪里进入的，你可能是从节目的正中央进入的，或者是节目的尾声进入的，所以那个主持人的功力要很高，他必须要随时的让你能够愿意停留在这个台，而不会这个歌不喜欢跳台，然后这个主持人讲话我不喜欢跳台。我们这个节目会点开来收听的人，基本上就是那个买 audio cast 那网站上面的人， 嗯 嗯，会点开来。还有一些我们在我们经营的那个 FB 上面分享的时候的，吸引到了一些小众， 嗯。 但我们希望我们未来做的好一点的时候，人可以多一点，给我们多一点的回馈。也因为我们是预录好的节目放在网络上，所以我们本来也没有抱了太大的期望，就是当做一个练习。 嘿， 对，可是这个好像在美国就比较热门。 对，美国 podcast 好像就比较热门，因为我讲我最近看了一部很恶心的电影，叫做《人形海象》。 人形海象。 人形海象呢，它的主旨就是说，有两个播客嘛，两个 podcast 就是 一个播客主， 他的中文就是叫播客主。好，播客主呢，他们两个就是播客主，他们主持一个节目，那个节目的特性就是你不知道的事，他播给你听， 就是告诉你一些你不知道的事， 对，或者是什么，对，所以他有时候就会去采访一些 奇人异事， 奇人异事， 这其实就是不同的一种媒体特性。我们可能亚洲国家或者是台湾，主流媒体占掉了99%的篇幅。 嗯， 那这个主流媒体他每天丢你什么顶新的黑心油啦，哪个地方失火啦，爆炸啦，哦，就主流的新闻就丢给你。可是在美国，可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他可能就有很多小众媒体，他就告诉你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 对对对， 奇人异事，有点像是蓝色蜘蛛网， 对， 各个地方的 蓝色蜘蛛网， 类似这种概念。 对，那《人形海象》这部片，他就是他本来要去男主角本来要去加拿大采访一个，哎，网络上好像表演用假剑把自己的腿砍断的一个怪人这样子，嗯，结果他到了那边之后，那个人自杀了，嗯，所以他就变，他本来要走了，结果他在厕所看到一张纸这样， 嗯， 然后就他就那个纸上内容很有趣，所以他就想去采访那个写这张纸的人， 就是因缘际会就找到一个转机去访问另外一个， 对，就那个人是个变态， 嗯， 然后那个变态下跟人形蜈蚣第一集其实根本差不多啦，就是剧情架构很像。 人形蜈蚣就是三个人，第一集是三个人跑到一个怪医生的家里面，嗯，然后被连在一起变成人形状的蜈蚣。 那这一集就是被变成人，不是海象形状的人， 海象形状的人。 对，那 所以他还是会讲话吗？ 他还是没有，他舌头被，所以他就 就变成海象形状的人。 对， 派大星啊， 甚至他这部片其实有些寓意，所以你也可以说看到最后，你可以觉得说他是人形状的，不是本来是人形状的海象，你也可以这样讲，因为他最后好像就是真的好像一副变成海象的样子。 啊， 对对对， 就是他是在讽刺说这个Podcast 的这个播客主，他的道德或者是他的思维基本上不配作为一个人，有这种意涵。 我觉得他这个意涵，因为他其实就有刻意把男主角演成一个道德非常低落的人，然后所以说他最后，如果你有看到最后面还有那个雷，那个叫什么彩蛋的部分 啊， 你就可以大概猜得出来，他是有点故意在讽刺一些美国的播客。那可能他们在讲的内容其实是没有同理心的，或者什么，就是今天发生一个悲剧，他们可以用嘻嘻哈哈的方式来讨论这件事情， 就是为了那个点阅率，或者是为了某种瞩目， 嗯， 被瞩目， 对， 所以他就做了一些相对不道德啦，或者是逾越那种伦理的一些事情， 对 对， 所以值得被反省或检讨。 嗯， 其实台湾的那个媒体也是蛮多乱象，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但是第三季 我们回归本质， 本质就是我们第二季也尝试着想要利用一些新闻事件来吸引大家，我们也很认真的准备了一些资料，但是发现我们的速度永远追不上，因为我们毕竟就是10天能够上一集，基本上10天一集是没有很明确跟大家说了，但是大家如果回去看的话，就会发现， 都是一， 10天就是会有一集这样子， 1号、11号，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频率我们大概还，因为我们两个本身都有工作嘛，所以这个频率还吃得消，但是如果我们为了去找新闻主题来做的话，就变旧闻啊，可能大家也觉得不是那么有趣味性，所以我们就是回归到英雄旅程这个主轴，12个公式。所以像我们下一集会讨论骇客任务嘛， 可能就会讨论一下男主角Neo 他的一些角色的个性，他是如何离开这个平凡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谁引导了他，谁是他的导师，谁是他的伙伴他的所面临的困难是什么，针对这个部分去讨论，然后再找一些剧情桥段来做一些匹配来探讨。 所以 大概是这样， 这一集其实可以算是第三季的前导集 引言，也算是分享一下我们 最近到底在干嘛， 到底在干嘛，心态 也没有说是我们最近 没有在干嘛， 没有在干嘛，心情也非常的差， 对对对， 这只是在抱怨而已，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 然后跟大家预告我们要开始了这样子， 对，没错没错，但是因为我们就是做 podcast 嘛，我们又不是做 FM， 如果说我们是做 FM 的那种调频广播电台的话，我们早就被 fire 了，但是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被雇用嘛， 对啊， 所以我们讲说什么就说什么嘛，这就是 podcast 的自由度就是在这，我相信那个人心海象里面的那个主播应该是这样，就是他应该也是 他 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但他可能他有说他会刻意讲一些可能新三色的东西，然后他也因此他个性有了转变，但是他赚了很多钱，类似像这样子的概念。 说到那个 podcast， 下一段 下一段再讲， 再讨论一下， 好，最后一段。 我们第二段讨论了那个 podcast 还有人心海象嘛，就像这一季的第一集就是一个引言跟算是一个导览吧，告诉大家我们做了什么，跟我们这段时间没做什么，还有我们想要做的调整， 我们做了没做什么， 对，我们做了一些没做什么，就跟我以前会讲说我不眠不休都在睡觉之类的，就是有一些语言的那个好笑的地方在这里，就是我们做了一些不做什么，我们没做什么这样。 我每天啊都在忙，不做什么。 对对对对，然后好累。那个 podcast 呢，在《歌喉战二》里面也有出现，就有两个主持人，他们的 podcast 的主题是 Acapella， 就是那个人声合唱团。对，那他们就会到各地去转播比赛啦，或者是去访问这些人声合唱团的这些团员们唱歌啊，或者是他们即将要录制的歌曲啊，办的活动啊，那转播的时候他们也会带着一些嘲讽啊或者是幽默的语气来做转播，所以 Podcast 在欧美其实上是还蛮有市场的，那在中国也蛮有市场的，还有什么喜马拉雅、荔枝啊这些网络电台在撑，基本上只要拿起手机能够录音，那你稍微有点后置的能力，你就可以做 podcast。就是中国跟欧美其实都有，但台湾就是做不起来。我们觉得可能是人口跟土地、主流媒体的那个垄断力，来这些因素导致的。对，所以我们要进行突破的话，可能还要再做一些努力。 对，但是我们两个又是属于那种不肯努力的人，所以大概就是维持这样， 就是随性的做下去。 对, 对, 对, 对，那只是说我们开始慢慢聚焦， 对， 聚焦在科幻电影、乌托邦电影、奇幻电影， 就是在我们，我们不愿努力的，我们能努力的范围。 对对对对对，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去提供一些听众。我们的想法，其实我有看一本书啦，它叫做《魅力与行销》之类的，那个书名就不讲，就不要有广告嫌疑。事实上，我们上一季也做了很多工商服务嘛。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我书名忘记了，就是简单来说，它就是在讲魅力与行销，就是让消费者喜欢那个本人，喜欢我们，而不是喜欢我们讲的东西。这有点 我懂 有点抽象， 不太一样，就是比如说我之前听那个逻辑思维的罗胖，他有一集就是说，有些人卖吸尘器啦，卖电冰箱啦，消费者就会说，哦，我好喜欢你们的产品哦，可是可以卖便宜一点吗？哦，你们最好免费赠送给我们。这就是他喜欢那个产品，他不是喜欢那个卖产品的人。但是现在其实很多行销方式是在改变，就是我喜欢这个产品的幕后的那个人，比如说我喜欢贾博士，所以他的手机卖的再贵我都要买，或者他手机做的再后来做的再不创新我也还是要买，因为我们是喜欢贾博士和他的那个奋斗的过程，发迹的过程。对，那基本上大家也参与了我们草创时期的我们，所以我们是希望大家喜欢我们，是这样吗？ 就是你也不用听我们的节目了，你就打开来做你自己的事情，但是你要打开来，因为你喜欢的是我们，但你不喜欢我们讲的内容，这样的概念吗？ 就是我们讲的内容占了一半了，三分之一，比重不高，纯粹就是喜欢我们的声音，听我们讲话，有我们的陪伴， 方便睡觉这样， 让你一路好眠，或者是让你有一个依靠。你可以跟朋友们说，哦，我最近认识了两个好朋友，一个叫维刚，一个叫希杰， 对， 我好喜欢他们，他们， 但是他们两个 就是陪伴着我。 那你会喜欢他们，因为他们什么都没做， 他们什么都没做，就我们就是喜欢他们， 对， 其实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是非常不容易的，真的非常不容易，你必须要，这是偶像崇拜吧， 就好像，你有个爸爸，你爸爸每天打你，但还是你爸爸，这样的概念。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还是要尊敬他，你还是要孝敬他。 就算我们两个讲的再怎么无聊，但是因为你喜欢我们，所以你就是喜欢我们嘛。 对，其实基本上我们扮演的是一个多重角色的状态，有包含陪伴、知识的分享，或者是一个理念的传达，或者是一个不做什么又好像做了什么的那种思维，反正我们现在就是草创阶段嘛。我们基本上前十季都是草创，我是这样设定啊， 我也是这样设定， 甚至到我们两个挂了都还在草创，就是草创到结束。 对啊， 就大概就是这样。 但我们也是很欢迎朋友们听了之后给我们一些 回馈， 但是好像第二季也讲了 N 百遍了， 对，但是很少，几乎没有， 还是没有嘛。 我们有一个好朋友是 始终都 Peter 嘛 Peter， 我们有好朋友 Peter， 他给我们一些 feedback， 我们有些意见也采纳了，他也是一个好伙伴，但是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 Peter 出现。 你知道 Peter 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抓时间少男， 怎么抓时间少男， 为什么 来听听 Peter 现在肯定有在听，我不确定，但是我要跟 Peter 说，他每次丢我的时间好准哦， 好准， 不是我在开车，就是我在收东西，我在上班， 你正在拿摄影机帮人家收音录 之类的。 他那个人又是很尊贵的，比如说是某个市的市长，或是某个地方的官员，你必须要跟他应对进退到两个小时后。 就我可能在休息，我想看一下 FB， 然后我已经准备要去做事，这时候突然叮叮，Peter 来了，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回他这样子。 Peter is coming。OK， 对， 所以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 Peter 来给我们回馈，我们也很感谢 Peter 给我们的一些建议。 对，那我刚刚会讲这个，讲到 Peter 这个刷时间少男的，就是因为说给我们回馈，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没有 feedback， 并不代表说我们不尊重你，是也许是我们正在忙别的事情，有我们正在忙没有事情，类似这样的概念。 那顺便工商服务一下 Peter 的节目，他的节目叫做平安你好。是一个社会关怀类型的一个节目啊，像最近他有做那个广播剧，之前有做广播剧，然后也有邀请戏剧相关的学生来发表一下他们的意见。那像有一些节庆的时候呢，他也会做一些母亲节的特辑啦，新年的特辑啦，比如说我们今年过年的时候，农历年的时候，我们也有做跟他一起合作一个那个春节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节目，大概是这样。推荐大家可以去 MyAudioCast 上面找找看。 对，我在这边也在跟 Peter 道歉，他 Peter 前一两个礼拜有跟我邀歌， 或者是问一个、啊、跟加他那个嘉义咖啡的那个 哎、啊、对对对阿里山咖啡、 嗯、对对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工作那天累翻了你知道吗、嗯、完全没有就只想睡觉完全没有任何想法所以他丢我的时候我一片脑袋一片空白 嗯 不知道要点什么歌 像你的状态是要出外勤工作我是有在 follow 你的那些工作的行程就我常常还要去租旅店还要怎么样哦搞了累死了、嗯、所以你没有回应他是 很合理我还有一堆公文要做 对还要报账 如接 对, 對但是像我呢我这整整一个月就是呈现一个心情很放空很、嗯、也是飘忽不定 那你当我的代理人好 但是我也没有我也阿里山咖啡的那个状态我也没有回应 Peter 那其实前面有啦、 嗯、 其但是那一则我也没有 是也是没灵感还是 就第一个没有灵感、 嗯、 第二个也是心情也很差然后也可能又跟人家吵架 哦你要跟人家吵架 就是 讲多一点 就是状态就有点糟、嗯、所以、嗯、反正希望八月之后开始之后我们这个集应该是八月一号会播放希望八月之后一切都能够慢慢好转起来 嗯, 嗯 大概也是就是分享一下我们做 podcast 的一些状态总之下一集呢就是在讲骇客任务先预告一下 我超爱的电影 对对对希望大家可以、嗯、如果 OK 的话可以先把这三集看一看、不 OK 的话就听我们讲这些故事了解一下它的脉络也是 OK 的、 嗯、 好那我们这一集的这第一集就到这边好谢谢大家 谢谢